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最简单的概率图普速贝叶斯。从今天起呢，我们将进入概率图模型的模块，以贝叶斯的角度重新来审视机器学习。在机器学习任务当中，输入和输出之间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决定性的关系，它们中间呢通常存在着一些可见或者不可见的这样的中间变量。要计算输出的这个概率分布的话，就得把这些中间变量纳入到建模的框架当中。想要简洁明快的表达多个变量之间复杂的相关关系呢，图模型无疑是理想的选择。将图模型和概率模型结合起来，那就是这个模块的主题，也就是概率图模型。在人工智能基础课当中呢，我曾用简短的篇幅粗略地介绍了概率图模型它的概念还有分类。这次呢，我们从实例出发，看一看最简单的概率图模型，也就是普速贝叶斯分类器，并以它呢作为从统计学习到概率图的一个过渡。还记得普速贝叶斯的原理吗？回忆一下，普速贝叶斯呢，它是利用后验概率最大化来判定数据所属的类别。它的朴素之处呢，在于条件独立性的引入。条件独立性假设，它保证了所有属性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影响。每个属性呢，是独立的对分类结果发生作用。这样的话，类条件概率就变成了属性条件概率的乘积。这在概率图当中呢，体现为条件独立关系。如果将一个朴素贝叶斯模型给它画成有向图的话，那它的类别信息会指向所有的属性，而任何两个属性之间呢都没有这个箭头的指向。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普速贝叶斯它的对应的概率图模型。普速贝叶斯的好处在于呢，可以将属性和类的联合分布表示成一个关于类的先验分布和一组和属性相关的条件概率分布的乘积，也就是用类的先验乘以每个属性关于这个类的条件概率。这过程呢，在概率图模型当中，我们给它起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因子分解。它的含义呢，在这个普速贝叶斯分类器里，它的含义是属性 Xi 和其他所有属性关于类别 Y 都是条件独立的。将这个条件独立特性和前面的示意图结合起来，就不难发现因子分解它的模块化特性。当一个新的属性出现的时候，整体上的联合分布肯定是会发生变化的。但是利用因子分解呢，生成新的联合分布，我只需要添加新属性关于这个类的一个条件分布，而无需呢对原始分布的其他参数做出调整。在概率图模型当中，这种操作就是体现为添加一条有向边和它对应的节点，这么简单。普速贝叶斯它是通过因子分解来计算样本属于每个类别的后验概率，反过来呢，它也可以依赖于因子分解来生成新的数据，因而呢属于生成模型的范畴。在生成样本的时候，普速贝叶斯首先按照类的先验分布抽取出一个类别，再按照类别之下的条件概率分布生成不同属性的取值。在解决分类问题的时候呢，普速贝叶斯在判别模型上的对应就是逻辑回归，它体现出来的是和普速贝叶斯迥异的一个思路。那逻辑回归它的计算目标是分类边界啊，我要找到两个类别之间的这个边界，这个边界呢又是各个属性的线性组合，样本当中每个属性的取值共同决定了这个样本的类别。那么从图模型的角度观察呢，逻辑回归它可以看成是普速贝叶斯的反转。普速贝叶斯是类别变量 Y 伸出若干个箭头指向每一个属性变量 Xi， 那逻辑回归呢就是把这个箭头的方向调过来，通过每个属性变量 Xi 都伸出一个箭头共同指向这个类别变量 Y。 这意味着分类的输出啊，它会依赖于属性的取值，根据这种依赖关系计算出来的就是在不同的属性取值之下，分类结果的可能性，也就是条件概率 PY-X。 普苏贝斯的运算流程在上一季当中已经有过介绍，在这里呢简单总结一下。鲜艳分布就是序列数据集上不同类别的数据所占的比例，那每一个条件概率分布呢可以利用最大自然估计来计算，计算方式就是统计在同一个类别的所有数据当中属性为特定值的数据所占的比例有多少。那么假定 X1 属性有两个取值，那么我就分别统计这个 X1 等于0和 X1 等于1占不同类别的比例，这里呢得到的就是条件概率。这种方法呢非常简单啊，也是普苏贝叶斯它的一主要优点。但这种方式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当样本容量比较小的时候，某些属性的取值可能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啊，比方说我这个属性 X1 它都等于0啊，没有等于1这样的样本。这时候呢我在计算这个条件概率的时候啊， X1 等于1，这时计算出来的自然概率就等于0，这显然会和真实情况产生一个偏差。另外一方面，如果所有的数据在某一个属性上取值都相同的话，当遇到这个属性上的这个取值发生变化的样本时候呢，算法也会不知道如何处理。当然了，这两种潜在的问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传统的方法是在条件概率分布计算的时候引入拉普拉斯平滑。而从纯粹的贝叶斯方法的角度来看呢，拉普拉斯平滑的作用就是对隐含的参数给它引入一个鲜艳的分布。在贝叶斯方法当中，参数的鲜艳分布呢通常被设置为共轭鲜艳。那共轭鲜艳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贝叶斯主义当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指的是鲜艳概率和后验概率，也就是鲜艳分布和后验分布具有相同的形式。回忆一下贝叶斯定理它的内容，贝叶斯定理相当于用自然概率对鲜艳概率进行加权，从而呢得到后验概率。当鲜艳概率和给定的自然概率共轭的时候啊，也就是这个鲜艳分布是共轭分布的时候，计算出来的后验概率呢它和鲜艳概率是服从同一个分布的。我的鲜艳是二项分布，那么后验也是二项分布，鲜艳是高斯分布，后验也是高斯分布，只不过呢两者的参数有所不同。这呢就是引入共轭鲜艳的一个好处，它可以把新的概率分布的计算啊，也就是后验概率的计算转化成为新参数的计算，这显然是一个简化，因为我不需要关注这个后验的形式，它天生的就和鲜艳一致，区别呢只是在于参数的不同。这样的一个简化会大大的降低贝叶斯方法它的运算的复杂度。那看到这儿的话，你是否想到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呢？共轭鲜艳啊，它类似于线性代数里的特征向量，进一步推广呢就是信号理论当中的特征函数。这个共轭鲜艳呢相当于定义出一个函数空间，在这个空间之上作为泛函算子的共轭鲜艳作用在概率分布上啊，也就是作用在自然概率的，定义了一个从鲜艳到后艳的这个演化的过程，并且呢输入的鲜艳和输出的后艳具有相同的形式。但需要说明的是，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纯粹的用于简化运算的数学技巧，就是一个 trick。 共轭鲜艳本身并不能够揭示出关于数据机制任何潜在的规律，也就是说纯粹是一个数学上的应用。既然共轭鲜艳啊有这么容易计算的这个优点，那么如何找到合适的共轭鲜艳就成了下一个问题。可以证明任何服从指数分布的这个自然函数都存在共轭鲜艳，所以共轭鲜艳还是比较普遍。在多分类问题当中，每个样本都归属于多个类别当中的一个，而属于每个类别的概率之和它等于1，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类的鲜艳分布可以看成是二项分布的推广，把它起个名字叫做多项分布或者叫类别分布。它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掷骰子得到的分布。掷骰子总共有多种可能性呢？六种，那么对应着六个类别，这六个类别实际上就服从一个多项的分布。那么在给定 多项分布或者类别分布的条件之下，它的共轭酰胺是什么呢？是迪利克雷分布。那么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迪利克雷分布的表达式。那说完了迪利克雷分布啊，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普苏贝叶斯的模型当中，利用因子分解之后的色盎概率对因子分解之后的鲜艳概率进行加权啊，那么它的作用呢，就是对鲜艳分布的参数进行修正。假定共轭鲜艳的这个迪利克雷分布，它的参数为 αi， 那么经过修正之后，这个参数就变成了 αi 加上 ni， 这个 ni 呢是每个类别当中的样本数目。那么当这个 αi 等于1的时候啊，这些鲜艳就被等效成了拉普拉斯平滑的一个作用。也就是说，我通过拉普拉斯进行平滑啊，和引入一个共轭鲜艳，两者是等效的。下面这个例子呢，给出了一个关于纯贝叶斯的这个普苏贝叶斯算法一个很好的说明。它来自 David Barber 的这个著作《贝叶斯推理与机器学习》，是书中的例 10.3。那么这个例子呢是这样。问题的任务是判断一个人到底是英格兰人还是苏格兰人。判断的依据呢有五个二元属性，从上到下分别是爱吃奶油酥饼、不喜欢拉格啤酒、喝 whisky、 喝粥和不看英格兰的足球比赛。在训练数据当中包括左侧的六个英格兰人和右侧七个苏格兰人的属性列表，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列表。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来了一个新的五元组 X 等于10110，那这个人是苏格兰人，他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点击文稿，你可以看到这个例子的这个训练集，直接用普苏贝叶斯方法来求解这个问题呢，比较简单，容易计算出来两个类鲜艳概率分别是1/13和1/13，在每个类别之上又可以计算出相互独立的这个属性条件概率，将所有这些概率带入到贝叶斯定理当中，就可以得到这个人是苏格兰人的概率是 0.8076， 你可以自己验算一下。可是如果要用纯贝叶斯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没那么简单了。出于简化运算的目的呢，这个例子并没有给类分布设定鲜艳，而是令属性关于类别的所有的条件概率都服从相互独立的迪利克雷的鲜艳分布，服从这个共轭鲜艳。由于迪利克雷分布呢是多项分布的共轭鲜艳，而属性关于类别的二项分布又可以看成是多项分布的一个特例，所以根据鲜艳计算出来的这个后验概率呢也会满足迪利克雷分布，只是这个参数会有所调整。这里面我们假定属性的条件概率表示当属性的类别为 C 的时候，第二个属性的取值为 S 的条件概率，我们把它写成一个表达式，这表达式呢就对应着三个变量 CIS。 由于数据类别总共有两种，属性的数目呢有五个，每个属性又有两个可能的取值，所以条件概率的总数就是2×5×2=20，这么多个条件概率。那每个条件概率都对应着一个无信息的均匀的迪利克雷分布，它的超参数呢等于1。根据这个迪利克雷分布的性质，我就可以对这个超参数进行更新，计算出后验概率的超参数。更新之后的超参数，或者说超参数的更新过程啊，我们可以给它解释一下。在每个类别 C 中啊，我先来计算每个属性 i 等于这个值 s 出现的次数，再将计算结果呢加在这个三元组所对应的原始的参数之上。那比方说在 C 等于0的英格兰人当中，所有样本的 i 等于1，也就是第一个属性当中 s 等于0的样本有三个，那么相应的这个超参数对应着 C 等于 0,I 等于 1,S 等于 0、啊、这个超参数就被更新成为3+1=4。这里边的1呢是共轭鲜艳的超参数。3呢是样本归类的这个数目，两个加一起就是后验概率的超参数。更新完超参数之后啊，我可以来计算这个后验概率。计算出来的后验概率呢将进一步的被用于新样本的分类。 这里面的数学推导呢复杂一些，在这儿呢我就不把它列出来了，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参考原书。那么利用狄利克雷分布的数学性质可以求出来新样本是苏格兰人的概率等于多少呢？等于 0.764。 可以看出来啊，这略低于非贝叶斯方法所求出来的结果。在 SKLearn 当中啊，实现普苏贝叶斯分类器的是 Naive Bayes 这样的一个模块。由于前面例子当中的属性都是二值属性，所以呢我可以调用模块当中的 Bernoulli NB 类这样的一个类。在使用这个类的时候呢，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参数阿尔法。这参数呢默认取值是 1.0。 什么含义呢？表示着我要对这个数据进行一个拉普拉斯平滑。反过来，如果我把它设定为0的话，就是直接利用数据来进行计算。那么结合我们前面的介绍呢，你可以发现让这个阿尔法等于1实际上就是用纯贝叶斯的方法进行普苏贝叶斯的分类。那么让阿尔法等于0呢，就是用频率主义的方法进行普苏贝叶斯的分类。利用这个类去处理上面例子，你会发现啊，阿尔法等于0得到的是一般普苏贝叶斯的结果，阿尔法等于1呢得到的是贝叶斯普苏贝叶斯的结果啊，和我们前面的分析一致。这也说明了拉普拉斯平滑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给类别和属性设定这个均匀分布的共轭先验。今天呢我和你分享的普苏贝叶斯方法它的概率图表示以及贝叶斯方法当中共轭先验的概念，包含着以下四个要点。第一，普苏贝叶斯是最简单的概率图模型，具有发散的星形结构。第二，普苏贝叶斯能够计算属性和类别的联合分布，因而呢属于生成模型。第三，共轭先验可以保证先验分布和后验分布具有相同形式和不同的参数。第四，拉普拉斯平滑的作用是给类别和属性设定均匀分布的共轭先验。普苏贝叶斯它是最简单的贝叶斯分类器，如果我将属性之间相互独立的这个强限制给它放宽的话，那得到的就是数增强型的普苏贝叶斯。它可以看成呢是从星形的发散的普苏贝叶斯到通用的贝叶斯网络的一个过渡。那么你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了解数增强普苏贝叶斯的原理，并在这里呢